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你话极点咧，佢一只船可以装好多人。佢嗰次其中一次咧，佢七下西洋咧最劲嗰次咧，好似话成个舰队咧系有20,000+人啊！ 哇， 劲啦！咁你谂下嗰阵时系15世纪初，15世纪初，而家系21世纪。 但中国文人多大话，我信唔信得过？ 唔系，咁佢系咁讲。你可以话有夸张嘅成分啦，系嘛？咁但系而家即系以西方嘅历史学家同埋中国历史学家，就好多嚟去印证咧，都觉得呢啲系可信嘅。即系当其时嚟讲咧，系有好多文献嘅记载啦，因为去到东南亚好多地方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咧，大家知唔知其实嗱？史家是接受的一件事，就是鄭和其實最遠去到哪裡，知不知道？ 非洲再過很 多個國，是不是？沒有，這個就是史家接受的，就去到東非，就去到東非，所以呢，其實那時候呢，就你都有，即係連那些長頸鹿，有幅畫，其實有個中國以前有幅畫，有個人呢，就是好像，就勒住一即係長頸鹿咁樣樣啊，咁所以嗰時中國人真係見過長頸鹿啊，即係15世紀初，即係明朝嗰陣時啦，係嘛？ 嗰陣時大過去。 好啦，咁但係咧，係啊，但係嗰個問題就話東非已經係去到最咩㗎啦。咁嗰陣時我都記得，我好細個係睇關於嘅文獻咧，即係除咗係上堂啊教書有提過下之外咧，我自己又好中意抄其他書睇咧，就話當其時原來就係去到咧就嗰個紅海嗰度啊。差不多去到紅海的了，即是東非現在那個呢就是叫做索馬里嘛，那個釘啊，其實它有個名字，我一時記不起地理上，即是東非那個釘呢，那個 horn of 什麼，那裡現在就是好最多海盜的地方啦，但是那裡其實呢入去就是一個紅海來的嘛，咁當然你紅海咧就過入唔到地中海嘅，當其時冇蘇伊士運河啊，咁但係其實都好易就已經係佢已經去到中東，已經去即係隨時去到歐洲噶啦。咁但係咧後嚟咧就嗰陣時話就有個啲人咧就嚇佢，就即係話嗰度咧再去好危險咁樣樣啦，而且確實都已經去到咁遠啦，咁啊卒之就翻轉頭啦。嗱，其實我覺得仲早咧，漢朝啊，係嘛？呢個仲誇張。嗱，呢個又有傳聞嘅，漢朝就話嗰陣時張軒出使西域啊，大家聽過啦，就話咧原來咧張軒咧嗰個其中一個大將叫金英啊，金啊，即係食嘢金金地啊，好滋味嗰個金咧，金英咧就話咧曾經已經係去到又係。差不多入到歐洲那裡了，即已經去到最邊的了，即接近現在那個中東土耳其的地方，但又是人們說告訴他很危險，他又不夠想去，如果不是的話，即我們有一個歷史上的最大的 what if， 假如就是說當漢朝遇上羅馬帝國，因為那時候就是中國就漢朝好盛，羅馬帝國又好盛，哇，這個世界的歷史就完全改寫了，這個就是張軒更早，是吧，這是傳聞，但是遲些說去了明朝，這個英國作家叫什麼呢，叫加文孟直斯 Gavin Menzies， Menzies 就是 M-E-N-E-Z-I-E-S， 這個 Gavin Menzies 呢，他而家仲在世啦，佢1937年出世嘅嚇，咁而家都好大年紀噶啦嚇。就佢寫呢本書咧，就直情就言之鑿鑿，就話鄭和嗰啲艦隊咧，其實咧就已經係繞過好望角，就啲 Thomas 咁講啦。 咁肯定咧？ 係佢話有嗱，咁你要睇佢本書啦。老實講，我都未睇本書啊，即係我喺圖書館好似借過下，但係因為好忙啊，唔得閒睇。咁但係我亦都睇過好多關於個評論咧，咁就梗係學術界咧啲正統嘅歷史學家、考古學家咧就嗤之以鼻，即係話咧，唉呢樣係亂噏無謂嘅，一派胡言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其實我有一個朋友咧係德國人嚟嘅，佢係一個歷史學家，其實佢一個漢學家，我哋叫做 sinologist 啊 ，sinologist。 咁係咪全世界最出？ 佢都嘲笑呢本書， 德國人嗰個。 咁又唔係，咁但係即係我呢個朋友咧，佢最先就係佢嚟過香港，佢喺香港讀 PhD 嘅，佢喺中文大學讀 PhD 嘅，咁但係佢後嚟翻咗去海德堡大學教，而家喺慕尼黑大學係一個教授啦，好有名望噶啦。咁佢咧就專係研究明清時期嘅中國海上貿易， 特別係同東南亞嘅貿易、啊、哇，好多嗰啲咁樣嘅咩玉桂啊、檀香啊、豆蔻啊，好多啲代母啊嗰啲咁嘅貿易啊，同我哋中國嘅瓷器啊咁樣樣啊，佢係嗰方面嘅專家，世界上嘅權威嚟嘅。咁、但係我當時問過佢㗎，即係而家講先係十年前有多啦。我話喂，哇，呢個英國佬話原來我哋中國人最先去到美洲啊。佢話：，唉，你咁嘅書你都睇，佢梗係話唔可信啦咁樣樣。咁但係呢個仲誇張，佢隔咗六年之後咧，雖然已經俾人鬧，但係唔緊要，最緊要賣得啊嘛，最緊要賣得嚇。咁啊，佢喺2008年咧，佢出咗另一本書就係1434年添，即係佢嗰本書個名叫1434《中國燃點文藝復興之火》喎，啊 ，Italian Renaissance 咁啊。佢話直情咧，原來佢話中國嘅艦隊已經入咗地中海，咁樣咧就係好多嘢傳入去咧，就喺意大利燃點起呢個文藝復興，咁啊啲人就更加哇誇張到離譜啦，係嘛？咁你 Gavin Menzies 咧？即係都係講俾大家聽，得啖笑嘅啫嚇。即係雖然我哋中國人好中意呢啲咁嘅嘢嚇，但係就千祈唔好咧，即係已經係為咗自我陶醉啊，就係即係完全漠視事實啦。即係以呢個證據嚟講係不足嘅。咁但係咧有一樣嘢講翻啦，就係話我話南北美洲對世界好大貢獻咧，其中一個咧，但即係好奇怪啦，就係薯仔啊，係嘛？咁但係薯仔咧，亦都指出一個咧，就係所謂叫 monoculture 單一種植嘅危險性，就係話因為愛爾蘭呢，原來在19世紀40年代初的時候呢，就是因為他全部他覺得因為薯仔呢是、即那個成本效益非常好、即是他 又粗生啦，但是呢就易種啦，種出來呢又很有營養價值啦樣啦，於是呢他就整個愛爾蘭的農業全部差不多種了薯仔，靠了薯仔，誰知道呢在1945年、等我看看，好像是1945年、還有即跟著下來5、6年呢，佢就有一種嘅即係菌啊，就係感染嗰啲薯仔， 於是死曬， 一死就死曬，係就係好似《星際啟示錄》Interstellar 一開場嗰陣時，咪有個叫 blight 嘅，嗱呢個大家要識啊啲英文字 blight， 其實 blight 通常就係指咧嗰啲農作物受到各種嘅呢啲咁嘅病菌啊，或者我哋叫菌類 fungus 嘅感染，可以係 bacteria， 可以係 fungus 啦，係嘛嘅感染而令到佢嚇即係死亡啊點樣咧，嗰啲叫 blight 啦嚇。咁呢個 blight 咧，呢個就叫 potato blight。好犀利啊！好慘啊！呢個出現咗大饑荒，喺短短嗰幾年五六年入面咧，成個愛爾蘭嘅人口咧係減少咗四分之一。我哋講緊咧，可能係死咗接近100,000人。呢、這個就係話咧，我哋太過依賴單一嘅農作物。呢、這個就係愛爾蘭嘅教訓啦。好啦，咁另外講咧，就係、是、我亦都講到貴金屬啦，係嘛，即係銀啦、波托西嗰個礦啦、玻利維亞啦，咁就係南美洲亦都有金啦、印加帝國啦，或者阿斯塔都有金啦。咁但後嚟咧，當然啊，差唔多呢啲民族都俾佢哋即係殺得八八九九啦。咁而咧，美國人一路一路咧就係、是、去開發，就去到最西面啦嚇、啊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，因為有一段好長時間咧，佢哋基本嗰啲殖民區咧，嗰陣時13個殖民區啦嚇，嗰陣時未獨立嘅時期，基本上都係喺東部嘅啫嘛，集中喺東部噶嘛。咁、但後嚟咧，一路一路就向西部探索， 去到洛基山脈。 係啦，去到洛基山脈，咁啊好出名嘅，有一個叫 Lewis and Clark 嘅 expedition， 就有兩個人，一個叫 Lewis Lewis， 一個叫 Clark Clark。咁啊 Lewis and Clark 咧，如果大家有睇呢、這個咩博物館話，即係嗰套叫做嗰套電影啊。嗰度侏羅嗰翻山侏羅館啊，翻山侏羅館第一集咧，其實入面咧就係、是、有講佢哋兩個，因為有一個展品咧喺個侏羅館入面咧就係、是、Lewis and Clark 同埋個紅番妹嘅，因為當時原來佢哋揾到個紅番妹咧同佢做響度嘅，但係個紅番妹咧就對佢哋好好啦，咁啊帶佢哋翻過呢一個洛基山脈咧，因為其實係絕不簡單嘅，你翻過洛基山脈，咁但係真係好即係好。坦白講啦，就係即係其實你事後睇翻上嚟咧，呢、這個紅番妹咧就可以話其實係一個你話賣國啦，又或者唔係佢嗰時冇國嘅，因為佢唔知道呢啲白人係咁壞噶嘛，係嘛？佢以為呢兩個白人咁雖然係一個所謂嚇異地嘅人，咁但係佢都好友好，咁佢請佢做響度，佢咪帶咯。咁但係後嚟帶咗啲白人嚟嘅時期，當然就所有啲當地嘅原住民咧就俾佢迫害啊、屠殺啊、滅種啊咁樣啦。咁啊，當白人去到呢、這個所謂西岸咧，哇！見到呢個茫茫嘅太平洋，咁當然好震撼啦，嚇！咁但係有一段長時間，始終成個橫跨呢個北美洲嘅西岸同東岸咧，係好難溝通嘅，因為你真係你要橫跨佢要幾耐啊，嚇！成就算唔係一年，都要好多個月啦，係嘛？咁就最緊要咧，美國嗰個即係崛起其中一個咧，就係起嗰條鐵路啦，嚇！嗰條鐵路就係連接東西兩岸嘅。 咁但係呢條鐵路咧，即係原來咧係由兩班人即係起嘅喎。原來一班人咧就喺東岸嗰度開始起，一班人咧就喺西岸嗰度開始起。 我睇過個 documentary。 啊，你睇過啦。然後喺中間接埋嘅。咁但係咧，而實際上咧，當然全部都係移民啦嚇。咁、但喺東面嗰節咧，由東岸開始起嗰節咧。如果冇記錯咧，好似係大部分係德國嘅移民啊，亦都係愛爾蘭啦，我有啲啦嚇。但係西面嗰節咧， 中國人咯， 冇錯啦。其實主要就係我哋中國人起嘅。咁所以呢個咧，我哋即係成日有時聽你咩叫華工血淚史，有冇聽過啊？就係起呢條鐵路。咁當其時咧就好陰功嘅，因為咧其實當時仲係清朝啊，就好多就係賣豬仔。大家聽過咩叫賣豬仔啊？仲有叫仲有一個英文名叫 Shanghai 喎。上海本來喺上海咁解噶嘛，但係上海原來可以作動詞解嘅喎。唉，佢話 Shanghai to the Americas， 就係原來俾人捉咗去賣豬仔。咁啊賣豬仔咧，又要講另一套戲咧，就係黃飛鴻嘅李連杰嘅黃飛鴻嘅第一集啦。李連杰黃飛鴻第一集臨到尾咧，其實就係有描述到啊賣豬仔嘅情況嘅。啊張學友啊扮啊牙刷蘇啊咁樣樣咧，阿關之琳又十三姨啊又俾人捉咗，俾壞人捉咗啦，沙可波啊咁樣樣，爭啲就上咗船啦咁樣咧。其實大家。如果未睇就梗係我極力推薦大家睇啦，但睇過咧都值得翻睇，就係、是、為咗臨尾嗰度咧，佢嗰啲賣豬仔係點咧？因為嗰陣時中國好貧困啊嘛，好落後啊嘛，佢又唔係話真係好似非洲嗰啲奴隸嘅喎，佢唔係真係捉咗你，因為始終中國都係一個嚇、國家嚟啊，唔係咁容易，唔係好似非洲啊。但係個問題佢同你簽合約啊，陰公。但係個問題你鬼識咩？啲人窮成咁係嘛？嗱、你簽合約，我而家俾少少錢你，有啲甚至唔係喎，有些可能你要俾錢佢喎。啊、就話我而家帶你去掘金啊，咁樣咧，你賺到啲錢啦，你就翻嚟啦。但可能咧，就嚟一簽就簽五年。 俾個 American Dream 佢。 係啦，真係慘啦。但其實咧，好多當其時賣豬仔嘅人咧，係翻唔到嚟，一去不回頭。當然有少部分可能真係衣錦榮歸，但係呢個係佔極少部分。有好多咧就嚇死異鄉。特別係你知唔知喺嗰條鐵路嘅時期咧？因為佢嗰陣時開始好艱難嘅鐵路有好多地方要做用炸藥嘅，同埋咧你掘山嘅時候都好危險，隨時冧山嚟嘅，死嗰啲係咩人呢？就係我哋中國人啦，就係我哋啲華工啦，梗係啦。佢最危險嗰啲擺炸藥啊，佢梗係唔會自己去啦，咪揾我哋呢啲咁嘅華工咯。 好似衰仔樂園咧，打仗咧都揾啲黑人嘅士兵嚇死。 係啦，咪就係咁樣樣咯。嗱，咁呢個咧其實原來又有喎，有兩套即係西片咧，大家可以睇到佢有的咁多反應嘅。一套西片咧就係好耐㗎啦，就係、是、Tom Cruise 同當其時嘅老婆 Nicole Kidman 兩個一齊拍叫做《大地雄心》，叫 Far and Away。咁樣咧，佢一開場就講愛爾蘭嘅。就 Tom Cruise 就愛爾蘭嘅移民就去咗美國嘅，就識咗呢個貴族嘅呢、這個Nicholas 啊呢、這個唔係呢個 Nicole Kidman 啊尼哥傑曼。咁但後嚟咧講佢哋就去咗西部嘅、西部咧其中有一幕咧我好印象好深刻嘅，咁講 Tom Cruise 坐火車去咧、車上面竟然有個唐人著住唐裝嚇，咁、樣咧原來就係話當其時。即係已經有好多華啲啲係華人咧，就去咗西部，就幫手做啲咁嘅勞工開發嘅，咁樣咧就講咗兩句説話咁上下嘅，即係同阿 Tom Cruise 啊，咁呢個就係 Far and Away。另外一套咧就係呢、這個啊，成日作為嗰個男主角唔知個 Banderas 啊，就係嗰套叫做《黑俠梭羅》The Mask of Soros。黑俠梭羅咧，其實臨尾嗰度咧，第一集咧，亦都係講佢嗰啲起鐵路嘅，即係亦都好危險，講嗰啲炸藥啊咁樣樣。咁所以呢講咧，就講到嗰陣時咧，其實仲有一樣嘢咧，係點啊吸引咁多人去咧？就係、是、有掘金。掘金咧，其實主要喺邊度啊？就係、是、三藩市。係啦，三藩市另外一個名叫咩啊？ 舊金山。 冇錯啦，咁新金山啦、嚇我哋啊，可能你哋唔識啦。新金山就澳洲嘅墨爾本嚇、好，我哋休息一陣，等翻嚟再繼續。